每次呢想要宣泄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一首歌，就是来自陶喆的《黑色柳丁》。 情缘似流水，覆